火力线被攻破了。可能有一些普通玩家还抱有幻想，毕竟在之前的比赛中，他们曾经看到过苏沐橙对火力线的高超驾驭，在被认作是不可能的距离上，他甚至还能做出火力线程度的爆发。但是职业选手却都明白，眼下已经不是距离不距离的问题，而是沐浴成风的技能真的消耗太多，真的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可不是靠技术靠操作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场比赛的局势或者可以用20年河东20年河西来形容。而现在属于苏沐橙的那20年河东时间已经结束，接下来该是由周泽楷接管比赛的20年河西时间了。还会有什么转机吗？站在星星这边的人当然会无限奢望这种可能性，但就职业选手这边来说，目前还看好苏沐橙的人似乎并不多。 消耗太大了， 职业选手们纷纷摇头感叹。 可是我总觉得消耗好像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呀。 这时传出一个声音，所有人顺声看去，看到的是神奇战队的选手郭少。神奇战队是本赛季和星星一起刚入联盟的新队，最终位列第13位。作为一支新队而言，这个成绩算是非常不错了。毕竟有太多新队都只是潇洒的一个赛季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但是很遗憾，本赛季的新队中除了星星这么一只妖孽，他们以新队之姿最终却是杀入了总决赛，现在更是和轮回战队打到了决胜负的第3轮。星星光芒下正经来说成绩很不错的神奇战队可算是被忽视了不少。不过神奇战队的郭少这个初入联盟的新人倒是挺受关注，也是这赛季最佳新人的候选人之一，有小道消息称已经有多家豪门战队对他有意。此时他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他身边的几位家世出身对他而言算得上前辈的贺明等三人反倒有些慌张。这里高手如云，大神成堆，谁需要你这么一个新队新人发表意见啊？但是郭少这话却一下子勾起了好几位大神心中的一丝疑虑，他们纷纷看了这边的郭少一眼，跟着很快找到了带着同样疑虑的目光。坐得近些的很快就开始讨论了，其他选手看到这些个大神们的举动也都纷纷望着电子大屏幕注意起了刚才的回放。 周泽楷， 这时有人突然点了一下名， 在被火力线压制的情况下还故意放慢了节奏， 这人接着说道。什么？所有人心头都是一惊，纷纷看了眼说这话的微草大神王杰西，顺着这种思路再去找方才发生在场上的种种，很快就也找到了各种蛛丝马迹。果然大家认同了王杰西的看法，这也是郭少一开始提到消耗不至于这么大的原因。他没能找到缘由，但就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这是一种相当敏锐的战斗直觉。但是此刻首先大家所关注的却不是郭少表现出的才能，在确认了这一点后，所有人都觉得头皮发麻，后背似乎有丝丝凉气在渗进来。真的太可怕了，在被火力线压制的情况下居然不去尽快摆脱，竟然在这样强势的攻击中有意放慢自身节奏，延长对手的攻击，加大对方的消耗。这可是决胜局啊，而周泽楷此时担负着怎样的责任大家也早就清楚，但就是这样的局势下他却还敢玩得这么大，他所表现的原来并不只是一往无前的决心和冲劲，在这过程中他还悄然放下了胜负手。所有人都沉默了，像周泽楷平时一样沉默。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一贯不说只做，但做到这种地步真是太彻底了，突破所有人想象的彻底。 如果说之前虽然不看好苏沐橙，但至少还对他抱有一丝期待的话，那么到了这个份上，这一丝期待终于也被扼杀了。周泽楷胜出，最终结果果然如此，冲破火力线的一枪穿云飞快展开强攻，三到五步的枪体术变换攻击，别说此时的沐浴成风技能不整，就算完整，在这个距离上也难和神枪手抗衡，更别论是周泽楷这个已经把神枪手的射击驾驭的仿佛是近战职业的劈斩一般了。现场掌声如雷。如果说这之前和叶修那一局只是平分秋色，对士气提升还不够的话，那么这一局的效果可就非常惊人了。虽然前半段一枪穿云被沐浴成风的重火力压得挺死，但毕竟周泽楷在这阶段表现出了一鼓作气的顽强，再之后冲破火力压制直接就拿下了胜利，全过程是如此的酣畅淋漓。哦，现场的轮回粉丝尖叫欢笑。苏沐橙这时从比赛席中走出，迎着这些声音走下场来。他的表现不好吗？没有人会这样认为，更不会有人认为自己站在场上的表现会比他表现得更好。但是没办法，最终的结果是他败，他在比赛中所留下的精彩自然会淡漠许多，在许多普通玩家眼中甚至会有苏沐橙是被一波打爆之感。毕竟这场比赛进行的速度也很快，最终也不过是1分7秒，对攻虽然来来回回相当繁复，可整体而言却有两个人都只各出了一招的感觉。一招决胜负，最终一击得手的人是周泽楷。苏沐橙回到了选手席，情绪看起来也没见低落，不等众人上前安慰，先用一个笑容告诉了大家他没事。至此轮回已经反领先了星星，目前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还有 45% 的生命，不小的优势，但更可怕的是此时轮回的士气。现场的轮回观众都已经亢奋得不行了，轮回选手席上的选手们也个个神情激动，包括第一个出阵败下阵来有些失落的孙翔。眼下太需要杀一杀轮回这个势头了，结果就见莫凡主动站起了身。他没说话，但他的意图大家显然都知道了，而后所有人都看着叶修，到底谁上还是得叶修说了算。叶修倒也干脆，当即点了点头，莫凡还是不言语，转身就往场上走去。苏沐橙上场，叶修没给任何交代，因为他知道苏沐橙都清楚，而眼下莫凡这个职业新人上场，叶修却还是没给交代。叶修其实也不确定莫凡是不是了解眼下局势上的紧迫性，但他既是主动求战，自然是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叶修不打算说多余的话去扰乱莫凡的心神，只是希望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集中在对手上，集中在胜负上，狙击一下轮回的势头。莫凡的风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就算他没有主动请缨，叶修也已经考虑到他了。两个都不怎么说话的选手在这一场对上了，这是两个都喜欢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选手。比赛很快开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局，而在这一局里星星派上的是一位新人，这要放在任何一支战队肯定会受到各种质疑，但在星星却要自然很多，毕竟这是新队，除了叶修、苏沐橙和方瑞是一水的新人，魏琛虽然是老将，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不把他当作是一大战力了。但星星毕竟还是有一个方瑞没有出过场的，眼下的局面，眼下的势头，怎么看也不该是有所保留的时候。 星星现在说实话让方瑞上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潘林就是如此认为的。 正常情况下 眼下的局势确实不应该让一个新人去支撑。但是呢，星星除此之外，也就只有方瑞这一位具备经验的选手了。现在上方瑞效果不理想的话，可就再没挽救的机会了。先上个莫凡，就算打得不好，总也算是一道缓冲，让接下来方瑞上场更加十拿九稳一些。李一博如此分析道。 您说的有道理，那就让咱们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吧。 比赛正式开始，地图不变，正中间的一节还残留着第一阵叶修对孙翔时所残留的各种战斗痕迹，由他们二人留下，更多的是 NPC 们留下的。而之后周泽凯上阵的接连两场都是打得超快，地图情节根本没触发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一场呢，连续猛冲了两阵，这一阵周泽凯会怎么样？他会压一压节奏，稳扎稳打吗？没有。刚一开场，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再度冲了出去，宛如之前的接连两阵那样坚决果断。他竟是要继续这种节奏，继续一鼓作气的架势，直接击败对手。这一再重复的打法，观众非但没有腻味，反倒是兴奋之极，现场高呼着周泽凯的名字，一挑三一类的呐喊也齐整有力地叫了出来。是啊，赢下这一阵的话，那可就是一挑三了。即使第一个对手叶修的君莫笑已经接近红血的生命，但在赛后的技术统计上，周泽凯所击败的对手会是三位，一枪穿云射杀的角色也会是三个。一挑三出现就已经足够惊骇，是不是三个满血的对手，那只会当作锦上添花的添头，是这样那更完美不过，不是这样也没理由因此来嘲讽。 一挑三，一挑三，一挑三， 轮回观众们呐喊着，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胜利，他们开始有了新的期待，在这个终极的舞台上有这样终极的演出，这再完美不过了。